没有什么要求人呢可以读八他说什么人人一份呢他就拿三四份五六份或者有多就零讲啦因为未曾派以前啊够唔够啦佢先攞咗几份啦。咁呢种属于叫做贪心啊犯咗道戒。就响呢个罪过嚟嘅判定点样判呢所有十方嘅出家人里面呢你差唔多都得一份罪啊。呢、這个叫做侵占常事啊侵占呢个十方人嘅利益。所以我哋明白呢个利和同坤啦总之人人一份你一份我一份大家一份。咁有多呢然後先再次你未曾有多以前呢大家都係一份。咁如果話咁有啲人呢嗱呢一百個人喂咁我啲錢呢只能得五十份嘅錢嘅但係我又唔想失咗呢個機會。咁點呢我又冇一百個人嘅力量嚟得供養咁亦都有辦法嗱例如好呢啲金山產呢你一百個人五十個咪設喺兩邊喺人一邊呢咁、啊、如果一百个人得二十五个咁四分一呢一个折喺四下啦总之你要均匀佢。如果最后话法师啊我得一个金山茶我买多买唔起系一蚊一个一蚊一个仲可以买到嘅平时啊喂咁一百个人咁点分啦真係得几万折个就折到一百下啦分分拎上手都可以讲多真係个嘴子都冇嘢啦係咪咁亦有办法我哋加湿啦。你將嗰個金山橙呢揸曬嗰啲橙汁你就沖夠一百杯水每人一杯咁雖然味道雖然就唔會好好嘅係咪總之佢就有啊咁佢冇貪心我哋辦事嘅人呢冇呢個唔公平嘅心因為人哋對方呢嗰、那個能力啊係咁多啦所以呢個主題呢我要成全人哋呢個結緣心唔好睇小對方因為佢嘅能力係咁多如果我哋唔接受別人哋嘅咧，變成咧係得咗別人哋呢個幸福嘅機會，亦係罪過嚟嘅。所以我哋做事人咧，佢個環境好，佢送多啲嚟，我哋就照分；佢少嘅，我哋就照分。嚇，一個賊供養一百個人，鐵都不能再欠啦。我哋加橙水，沖夠一百杯，大家飲一啖，都叫做得同呢個人咧結咗緣啦。所以呢種咧佛教裏邊嘅制度咧。是有佢一種特殊的好處，就是利和同坤啦。咁啊，呢個利和同坤，包括剛才所講的五樣，佢哋六和呢六樣咧，可以講係一個出家人咧都應該要學習，都應該咧要做嘅，唔能夠生一種所謂我慢心或者呢個懷恨心。咁啊，我教你就唔教嗰一個。或者我供養這個我又不供養這個這些都是不對的所以要常修六念、啊、不要生這個、親恨以共這個共高我慢之心、啊、那四件事中我們講了設計參富就以共心性之佛不狂眾生和修六和見不生愧慢咁啊，讲咗三样啦。咁啊，第四样咧就叫做勤修六念啊，就如救头缘。点解叫做头缘咧？就系、是、呢个头上啊，火烛啊，系头上火烛，即系烧着自己呢个头发。咁啊，当然啲头发咧都系着火噶喎，啲头发烧起嚟咧都几紧要噶。咁啊，当然个头咧。一發一燒著我哋個頭就發生好多問題啦，可能搞到冇會燒死人都有份啊！咁所以我哋遇到呢個火燒頭髮咁啊點咧？咁啊梗係好着急啦！無論用手去拍佢又好，將個頭浸落去又好，總之目標咧就希望嗰啲頭上嘅火啊快快脆脆熄，不能夠咧有半點嘅怠慢啦。咁啊，我哋勤修六念啊！有六種的作觀我們應該呢學習到什麼程度呢應該、啊、是著急到什麼程度呢就好像呢救這個頭上火一樣那第六種呢第一就是要念佛佛是無上導師佛呢 是我們的化身父母，佛呢是為大醫王啊，能夠治我們的煩惱病啊。佛呢好似一隻大船，可以渡我們的沉淪苦海的眾生啊。佛呢好似大光明燈啊，能夠照破我們的黑暗煩惱。咁所以我哋常常都要念佛，唔好忘佛嘅心恩。咁呢个咧，从外表嚟睇嘅，我哋常常都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消灾延寿药师佛，或者念弥勒佛。咁啊，念弥勒佛就送到兜率内院啦，念消灾延寿药师佛送到东方净琉璃世界。若果念阿弥陀佛，生到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净土。咁如果我哋进一步念佛咧，亦都可以讲，我哋自己咧要参一参啊！我哋都系念佛，究竟系边个念佛咧？同我哋呢个目标就系话，念药师佛可以生东方净琉璃世界，念阿弥陀佛就生西方极乐净土。但是如果一个上根利智的人啊，他想说即生就开悟呢，他就只是打坐的城市啊，他就自己呢真的好好地呢，不是闭埋眼睛啊，其实打坐呢你闭埋眼睛很容易黑眼瞓的。打坐呢即是好多人都会打坐啊，但是好多人就不懂得怎样他就打坐。打坐呢我就包括这个身心两方面。这个身呢就是这个外表，这个怎样坐，怎样坐饭啊，学他这样啊，是这样，这种呢就叫做双盘腿啊，双盘腿即是两个脚板呢都是反上来的嘛，脚板脚板两个脚板呢都反上来的，这种呢就叫做双盘腿，就一定呢是这个右脚呢在上面啊，右脚的脚板呢在上面，左脚呢就在里面，在里面一定是这样坐，这种呢就叫做双盘腿。有一种呢就叫做单盘腿，单盘腿呢就是这一只左脚啊，即是不向上啊，即是坐得来痛啊，坐得来痛啊，这些好多人都开始肯定，每一个人都试过啊吓。咁你就如果坐咗咁上下坐上下痛啊，咁啊点咧？你又不能咁勉强啊痛啊嘛。咁你就将呢只左脚呢个咧，将佢放低向下边，净系留翻呢只右脚喺上边。咁啊到第三咧，单盘腿都痛啦，咁啊打交叉咁样啊，呢种就唔正常噶啦。咁啊呢个就有个故事啊。咁啊，从前咧就有一个老修行啊，咁啊佢去参学，咁啊旧时嗰啲出家人咧就可以讲肯定冇今日咁愉快就咁知识噶啦，啊家下啦，咁啊我都好心足啦，包括我亦都好多出家，真系佢哋坐飞机啦，好似坐巴士都唔系奇嘅嗰阵时啊，好多人坐飞机就出家人都为咗去外边弘法啊，咁啊最简便嘅。咁啊，現在與民同樂，坐地鐵啦，坐快火車，坐巴士啦，咁啊都好方便。但係舊時冇噶，舊時冇呢啲咁嘅設備啊。靠咩？十一號巴士，即係行路啊。咁啊，十一號巴士，兩隻腳動咪即係十一號巴士啦，係嘛？咁啊，真係天光行到黑噶。你一行就一二百里啊，一日都行唔到啊！呢啲我哋都行过，日本人打仗嗰阵时啊，真系行过，天光行到黑。好啦，咁啊行到黑都冇问题，有阵时冇咁啱行到个村庄啊，行到个市镇噶喎，咁啊真系上又唔到，下又唔到，前又冇地方，退后又冇理由翻转头，咁啊唯有露宿啦。咁啊露宿咧，就梗系搵一棵树，树都应该好玩，嗰啲荒野地方就搵棵树荫啦，应该都唔系几难。咁佢就打開我哋快齊嗰個句啊！咁啊，初初太陽落山啦，黑啦，咁或者初初咧，佢就經行啦，咁啊，即係一時念經，一時周圍咁啊，喺嗰啲空曠處咁啊行下，嗰個心或者個嘴咧，咁啊念經或者念佛， 他这个大狗瓶中呢也都野了黑了，那么也都没那么好粉呢，那么多少呢都是这么抖上嘛，你可打走了，打走车车就跟他相粉头了，同价这样了啊，相粉头，那么坐得过人最好呢就当然不是几对板了，那么就单盘头啦，坐坐坐呢都不是几对板，他就打交叉两了，他再打交叉就叫头先过喎，这个时间不是好点的，如果没这么修养呢是不容易挨的，坐了嘛，到了最后呢他这个人的人太过疲倦了，就太过眼瞓，自己都没了主意了，那么索性就瞓低了，那么当时呢就有好多嗰啲鬼啊，咁啊荒山大量好多嗰啲鬼神，当然嗰啲鬼神呢就系咁样，到处都有。不过呢就灵有世界，即系你有你嘅世界，人有人嘅世界，佢嗰度互不侵犯。其实呢每一间屋每一尺地方呢所谓都有虚空护法殿神，都有鬼神，只不过呢每一个人嘅业力唔同。即是他有他的福利，我有我的福利，彼此呢大家呢不相干涉。那么当他初初打坐啊，双盘腿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金宝塔啊，整个人坐着双腿，就真的那些鬼见到呢好像一个黄金的宝塔啊，那么那些鬼神见到啦，我们今天好福报啦，那么见到个黄金的佛塔，咁啊，个个都叩头咁啊，同佢顶礼咯，真系顶礼啊！啊，咁啊，过咗两个钟头咧，咁啊个双盘腿都举唔顺啦，咪痛啦，痛啦，咁佢就单盘腿，即系咧将呢个左脚放喺下边，净系睇到呢个右脚嗰、那个脚板底向上啊！咁啊一变一变嘅咧，唔系金色啊，系银色嘅佛塔。咁嗰啲鬼神一睇，点解咁快就变咗嘅咧？由金变成银。一想啊，都是好事啊，都是成个佛塔啊，等我哋照样咁啊整礼啊，照样咁啊叩头，边会难得啊？我哋喺荒山野岭几十年都未见过金宝塔、银宝塔，佢哋好尊敬啊。再过两个钟头拜拜，咦，变成呢个银宝塔，即系打交叉咁样啦，即系亦唔系双盘腿向上啊，咁啊亦都唔系单盘腿，啊直情啊变成咁样啦。咁啊，变成咧系泥宝塔。咁啊，虽然系泥，佢都少少正正啊，都系个佛塔样子啊嘛。嗰啲鬼啊睇，虽然啊变咗由金变银，银变成泥都冇晒光辉噶啦，只系一个泥塔，佢都好啊，都好过冇啊。咁我哋照样啊拜拜，一拜咦，连泥宝塔都话一堆万泥啊，点知佢瞓唔到觉啫？即系坐坐坐就打交叉都。腳痛啦，腳痛乜作戰？知道自己都啊冇咗呢個反抗力啦，好自然啊，咁啊瞓低啦，咁啊嗰啲鬼睇魚，直情連倒塌都冇咗啦，一堆爛泥仲拜乜嘢？咁啊你又踢一踢，佢又踢一踢，我踢，想話踢開嗰啲泥啊，咁啊嗰個老攤啊，咦，咁你多數好人踢咁咧係啊，咁佢就發出好精神，啊佢又得咗，即係瞓咗一瞓啦。好似觉得有人踢佢咁啊，唔舒服啦！佢自己呢个重心咧又升起又撑起，即刻又打坐，双盘腿啊！嗰啲鬼见到咦啊，马先就金宝塔喎，咁啊又拜啦，拜啦，咁一路拜就拜到天光，咁啊系咁咧就过咗一晚啦。咁啊，所以呢我哋学佛嘅人啊，第一个步骤，尤其我哋啲小和尚啊，学咪学打坐，咁啊点学呢？咁啊，呢啲咧師傅都冇教噶啦。不過咧，係要你自己發心啊，亦都係咧聽嗰啲老人家講，就或者亦都見過大家咧，咁啊咁上下年紀學點學咧？揾條繩啊，揾條繩啊，揾條繩咧，咁你坐好啦，咪坐好啦。當初坐咧，咁啊在嗰個三兩分鐘唔會痛噶，邊個都得。就利用呢三兩分鐘咧，佢揾條繩啊，咁啊我綁好似扎到我綁住啦。兩邊膝頭哥咪即係咁啊，要咁樣啊嘛，即係咁樣扎住佢啦，扎緊真係一個儘量忍啊，儘量忍，佢扎住都唔算啊，有啲一扎住咧，佢坐得唔平嘅喎，即係冇咁平噶，有啲膝頭哥咁樣咁高噶，我相信好多人坐都係咁樣噶，咁啊咁高嘅咪點咧？咁啊我哋舊書學都會有，咪穩住兩個大石頭，係嘛？咁啊扎咗之後咧， 你就等着啊，那锅的灶啊，你就吃炒锅。哎，那锅呢，就在这个在那个平面这个上边嗰度，咁啊压住佢，咁样嚟学噶，真系噶。啊，当然唔系个个系咁，不过有阵时嗰啲人嗰啲脚啊，真系好硬嗰啲咧，真系要咁样学。咁啊，由双盘，你要学到咧坐得一个钟头，可以支持一个钟头咧，咁你就慢慢啦。初初唔得，初初真系五分钟就要放噶啦。好，呢、這个实在好痛嘅。慢慢慢慢，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可以双盘坐得一个钟头咧，咁啊算唔错啦。咁啊，然后慢慢咧，即系学呢个单盘啊。咁啊，学单盘都可以坐得两个钟头。咁所以我哋今下讲经咧，通常都系坐单盘，坐单盘咧，咁啊用件袍，咁啊将个箍得啦，啊箍得稳稳，包得个四四正正。但系咁喎，你不能太阔嘅喎。嗱，好似佢咁啦，你不能够咧吓，即系咧嗰个都系膝头哥咧响做外线，嗰、那个脚板咧响中间唔得噶。佢一定要縮埋，要縮埋，縮埋啦，咁啊同佢背後呢個比例啦，唔好啊太嘅突出，而且仲要平，兩個膝頭哥咧都好似喺個地下嗰度咁啊貼住平，你要學到咁樣，咁啊加通常法師啦，如果講兩個鐘頭經啊，應該咧佢就唔使換腿，唔使喐嘅，因為佢已經包得好好噶啦，咁啊呢啲亦都係一番功夫。啊，咁你个腿学会啦，咁我哋点样坐咧？坐咧，你个腰都要直，你千万个背啊，唔能够咧有所倚靠。点解咧？如果你只脚痛咧，你就唔好勉强初初学，一痛咧你就起身，咁啊跑，即系行啊，慢慢咁啊行，好似禅堂跑啊，你慢慢咁啊行，行到你坐出五分钟咧，你就行翻五分钟嚟和翻佢，咁然后又后坐。咁啊，進一步可以坐得十五分啦，覺得咧唔係幾舒服啦，即係好難捱啦。你又放佢，你坐十五分咧，你又起身啦，行翻慢慢咁樣啊，平平常常咁樣行啦，行翻十五鐘嚟到十五分磨翻佢，咁啊慢慢嚟學。等你坐半個鐘頭，起身你行翻半個鐘頭，你坐一個鐘頭咧，你就起身咧，起碼都要行翻咧八半個鐘頭。初初學一陣時，嚟到咧和翻啊佢呢個節氣。咁啊，你咧你坐坐得好啦，呢、這個腿痛啦，你嘅坐嘅姿勢咧一定要直啊，要同你咁樣，唔能夠咧咁樣彎，亦唔能夠話嘿啊為著我呢個腳啦嚇，唔乜嘢啊，我唔想佢放啊嚇，我想學長啲啊，但係個腰骨痛，咁你就蹦住喺個蹦牆啊，或者總之有靠山蹦住啦。絕對唔得，點解咧？你一咁啊，蹦住啊，扎住嗰啲血氣啊，即係我哋平常流通啊嘛，平常係流通啊嘛。咁你咁啊，蹦住扎住啲入子牆咧，就好容易會吐血，會嘔血。所以你絕對咧要坐得咧身直直，腳坐得好，呢、這個身體都直直同實一樣。咁啊唔好咧，咁啊有所靠背。因为一靠背靠得多咧，阻住嗰啲血气唔通咧，就好容易会吐血。咁啊，如果呢个当风嘅地方咧，亦唔能够坐，唔能够坐正响呢个当风嘅地方，因为你好容易都会受呢个风寒。咁啊，如果咧你屋企开窗咧，你就坐为背角啲，嗰啲风咧唔好吹住嗰个人。只能有空氣在這個屋裡面流通就好了，就不要得對著風扇來吹，也都不要得對著窗口風來吹，因為這樣呢你慢慢坐下坐的人就靜了嘛，那麼靜呢就很容易的風呢就會對自己的身體呢，好像這個那些什麼風濕啊，或者這個關節發炎啊，這樣呢就很容易有這個毛病。那麼進一步呢，你的膝頭哥因为你屈住啊嘛，嗱我哋平时咁啊伸直啦，呢个地方就唔怕潮皮啊，呢个地方就唔怕掹行嘅潮皮啦，冇容易入风啊嘛。嗱如果你咁样掹行，咪薄咗好多，咪薄咗啦，佢即系掹紧一阵皮啦嘛，薄咗咧就容易咧会入风啦。嗱咁我哋个呢个脚咁啊伸直，嗱家咁你咁样坐啦，膝头哥啦，呢个皮咪好薄咪掹紧啦，有乜膝头哥？ 他们最好就买条嗰啲大嘅毛巾啊，即系好似个沙滩游水嗰啲咁嘅大毛巾啊。咁你都坐好之后咧，你就将我铺上呢个上边，铺喺呢个上边咧，你两边咁啊接埋，前边咧咁啊接上去，咁啊令到呢个膝头哥咧要保温保暖，唔能够受风。如果一受到风咧，好容易你老嗰阵子啊，嗰只脚咧就会跛会瘫。呢啲就系一种保养嘅功夫嚟噶。咁我哋呢个颈咧就要靠住呢个衣领。要靠住呢个衣领啊，即系咧就唔能够咧系咁样。不过呢种情况咧就在所难免啊，因为个人咧你好好地咁啊，自己喺坐住坐得咁对象一段练佛啦，啊或者你参禅啦，啊黑眼瞓咧，呢、这个就任何人都唔敢讲，佢话我冇噶啦，一定黑眼瞓，就睇过咧多少，咁黑眼瞓就好自然啊嘛，咁呢个系好自然嘅。我相信任何人坐出眼瞓咧，佢都好自然、好自然、好自然咁啊，就耷低噶啦。咁啊耷低啦，咁啊呢个地方咪咁呢个颈呢个头啊，咁啊伸直噶啦。嗱，佢真系咁啊，慢慢个头一耷啦，呢次咪又掹行啦，呢次嗰啲皮啊，咪又掹得行啦，咁啊又容易啦受风。所以咧，千万唔好响呢个胸口嗰度打坐，你即使系响个背角边，即系总之空气流通就好啦，唔好吹胀自己。咁啊，即使你坐喺背角嘅地方，你就必须揾一条毛巾啊，啊或者嗰啲薄薄地嘅巾咧，咁啊对呢个衣服啊，即系呢个衣服嘅上边呢一边嘅冇嘢保护嘅地方咧，你就好好围佢一围，咁啊即使啊啲咁啊黑眼瞓啦，都不止话呢个地方受风啊。如果呢个地方受风咧，系好麻烦啊，因为我都试过啊，一受咗风咧。佢变咗山风落雨咧，呢、這个颈紧咗啊！人哋叫咗声法师，人哋要乜成个人，成个人要拧转头去应佢啦，唔能够话唔能够咁嘅，因为条颈啊紧咗，呢个你哋唔好笑啊！咁我今晚顺便咧就同你哋上一课，因为好多人咧系中意坐单盘嘅，千万唔好打交叉，你要好好学，最多就坐单盘。学唔到双盘咧，就坐单盘。咁啊，仲要咧，揾一条大毛巾铺住两个膝头哥。咁啊，一冚过啦，你咪折埋佢啦。呢、這个面前冚过啦，你咪将佢折埋佢啦。咁啊，要掹得个行行地四四正正。咁啊，呢个背脊千万啦，唔好靠背，唔好又等于真系唔好又靠山啊。咁啊，呢个头咧要直，仲要揾条嗰啲薄薄地嘅。啊，丝巾又好，或者薄薄地个布又好，当然天冷你又可以用围巾啦，天热又好焗噶嘛，你就用薄薄地个布又得，咁啊好啲咧，咁啊冚住呢啲，咁然后咧就作冠啦，咁啊作冠啊点样作啊？咁啊外表就整好啦，坐得四四正正，好愉快，亦都咧保障自己嘅身体啦，唔怕受风啦。咁啊作冠咧，我哋通常跟住佢话叫做眼观鼻啊，就鼻观心。点解佢哋眼观鼻就鼻观心咧？嗱，你就加可以咧。你话垂低对眼唔好视埋啊！嗱，你就开你垂低嗰对眼，即系咧唔好碌大睇啊！你垂低对眼咧，你睇自己呢个地方，你睇到呢个头唔好喐，你个头唔使喐，你又笑咗，你只系嗰对眼啊垂低睇落地下，唔好视埋，唔好碌直，只系垂低咧，你咪睇到自己呢个地方啦，睇到嘛？应该睇到啊，应该睇到啊，即系你唔好视埋只眼啦嗱，咁啊你就咁啊斜斜地喺呢个斜角咧，咁啊嗰只眼咧睇落嚟，咁啊梗系咁啊先经过啲线啊嘛，咁啊佢只眼就观鼻啦，点解佢话鼻观心咧？嗱，我哋从呢个斜角呢、這个角度谂，你垂低个眼，嗱咁啊斜斜地嗱，咁啊啲线啦，咁然后一路咁呢个斜角咧，咁啊落去啊，大概咧我哋唐人啊，即系乡下嗰啲咁啊。嗰啲四方嗰啲红街砖啊，大概东方赤岭嗰啲咁啊啦，香港嗰啲乡，好似新界好多嗰啲古老屋都有噶，嗰啲咁啊四四方方一个嗰啲红砖啊，系大概系赤二三咁啊个砖啦。咁你呢个角度垂低由眼睇呢个鼻，然后咁啊一路咁啊跟住咁啊斜角落去咧， 你如果你坐張凳子咁樣睇啊，唔會超過三個加尖，唔會超過三個加尖，等於話三個加尖以外嗰啲嘢咧，你又睇唔到啦。咁啊，點解佢叫做閉觀心咧？就用呢種辦法啦。你先睇地，然後咧嗰、那個斜角睇落去咧，唔過呢個三尺咁上下嘅地方，咁啊將呢個範圍啊縮窄咗啦。咁啊縮窄咗，等於話三尺以外嘅時間咧，固然我哋對面啊，因為我哋眼垂低嘅對面又睇唔到啦，唔會俾佢剪咗去啦。就三尺以外呢個地下嘅樣都睇唔到啦，呢、這個範圍就好窄啊。個範圍窄咧，就啱啱以呢個範圍闊嚟嘅相比嚟。嗱，我哋家下範圍寬咧，自由活動啊，嗱，乜打隻眼真係乜嘢睇曬，好透透。我哋嘅心咧就俾呢個周圍嗰啲環境咧剪咗去啦。嗱，好似我哋家下出去街，走到個旺角彌敦道啊，嗰啲地方啊最旺盛，嗰招牌五顏六色，好嘅招牌、壞嘅招牌，真係咧打隻眼睇，咁啊俾佢剪曬去啦，俾佢剪曬去啦，就因為呢個境界咧太過寬廣，好吸引。咁令到我哋呢個心咧，俾佢剪咗去。咁啊，加我哋喺屋企，一方面咧，屋企嘅環境咧就冇咁複雜啦。咁啊，再其次咧，你眼觀呢個鼻啊，垂低，千祈唔好視埋啊！你係垂低，即係垂低嚟睇啊，你梗睇到呢處啦，冇理由唔見嘅，肯定係見嘅。然後呢個斜角一路咁啊斜落去啦，在呢個三尺以外嘅嘢你睇唔到啦，呢個範圍咪窄咗啦。範圍窄咗，而且呢個三尺以內咧冇乜嘢嘅境界，除咗塊街磚之外，仲有乜嘢啫？冇嘢啦，冇話嗰啲正常嘅招牌、唔正常嘅招牌，乜嘢都冇啦，好清淨。咁樣咧，範圍縮窄咗，而環境又清淨，咁啊用呢種品咧，令到我哋呢個心咧係清淨。咁所以佢哋眼就觀地啊，呢個地咧就觀心。即係咧，唔俾呢個環境咧剪咗去啦，只係睇你自己呢個自心啊，嗰種嘅生生滅滅。咁我哋進一步咧，你就念佛啦，你就念佛啦。你坐禪咧，如果你坐禪冇啲功夫啊，咁啊似啲乜嘢咧？似得一嚿爛木頭，亦都可以講似得一堆啊嗰啲爛泥，有乜唔同啫？所以坐嗰時咧，唔係木頭，你坐得好好地啦，啊，你又眼觀地，地觀心啦，但係唔係一個木頭啊。如果一個木頭啊，有乜好處？冇好處。咁我哋就要修一種嘅觀法。咁啊，點樣觀咧？嗱，一般人就講念佛咧，你就問一問啦。你初初你就慢慢念，一句一句就南無阿彌陀佛，你係咁樣念。都絕對有好處。你念得耐成熟咧，你就不妨久唔久自己問一問啦。咁我念佛啦，究竟係邊個念佛咧？係邊個人喺度念佛咧？啊，因為如果係我念佛，我念佛咧，嗱咁你受過呢個佛教教育嘅人，我念佛呢、這個我咧係四大地死火風組織嘅。咁四大之中，你话系地系我，就抑或水系我，就抑或火系我，抑或风系我。如果你话地系我，冇咗水火风就不成一个我。如果你话四大都系我，变咗四个我，究竟边个系真我咧？你自己好好地咧问一问自己，你好好自己都修养一下。咁呢啲问题唔分两分钟可以解决到噶。我哋长庆祖师坐烂七个菩提，我哋高僧妙祖啊，走到呢个山顶嗰处咧打坐，七眼瞓一钟钟落山，好在韦陀菩萨扶佢个法捧翻佢噶。你要有呢个立定生死之心啊！呢、這个问题唔解决咧，即使我今晚就要死噶啦，今晚先嘅事，都要解决呢个问题。你就好多初初有念佛。進一步練到好成熟啦，功夫有多少啦？咁你就要問一問自己：我邊個練佛？家下練緊佛呢個邊一個係我？咁你好好地自己問一問咧， 你有朝一日能够问得通啊，咁就叫做开悟，咁就叫做明心见性啊。如果唔系咧，你唔懂呢啲咁嘅常识，你唔懂得呢个身体点样坐，你亦唔懂得坐落之后坐得四四正正啦，一切都如法啦。呢个身体外表啊，但系内心点样最起码嘅用功嘅修养，你又唔懂啦。所以好多人咧，坐到神经错乱，乱晒龙啊！呢啲咧就可能或者佢咧急功近利，以为一坐就可以开悟。二方面咧，佢就忽略咗呢个名师嘅指导，所以结果自己好多参道啊，坐香坐到坐啊打坐打坐到咧，好似呆呆丧丧啊！所以呢种咧就系一个咧唔懂得呢个理论嘅人。咁所以你唔好睇呢个坐，其实咧系一套咧好有次序嘅修养嚟噶。嗱，咁所以我今晚利用呢个机会咧，咁啊贡献啊呢啲喜欢打坐嘅人咧，你可以渐进啊，慢慢咁啊学，要我哋咁嘅方法，你即唔开悟啊，咁啊起码都唔会错乱，慢慢嚟学，但系千万咧唔好乱嚟啊！一捻嚟咧，好容易会走火入魔啊！嗰阵时就后患无穷啊！咁啊，所以我哋常常念佛，从外表讲佛系我哋嘅无上导师，我哋要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消灾延寿药师佛，啊或者念啦吓弥勒佛，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哋晚上咧，逢系双日初二四六八十。十二四六八十，廿二四六八十，逢系双日咧，咁啊念八十八佛都可以。咁我哋进一步就要问一问自己啊，边个人响住念佛？念佛嘅系边一个？咁啊呢个问题咧，你能够问得通咧，咁你真系开悟啦啊！咁啊，我哋念佛即系从外表。就是念一句佛号，从这个自心的修养，就如我刚才所讲，你就好好地打坐，好好地学习这个打坐呢，自己啊对这个内心呢来修养一下，所谓念佛之趣，你能够参得破呢，你就是祖师了，这就明白他们念佛。那么第二就念法了，法咧就系佛所讲嘅道理。咁如果你虽然亲近佛，咁佛咧自己系有道有德，呢个无可否认。啊，不然嘅话你亦都唔会亲近佢。咁佛虽然有道有德，但系如果你唔依照佛个教导去行啊，咁亦等于话咧，佢就系佢，你就系你，佢与我咧冇乜关。咁我哋一定要亲近佛之后，或者咧佛唔在世啦，我哋有机会咧响呢个佛门里边咧皈依三宝，等于话皈依佛，我哋亦都要依照佛啊所设呢个教法啦去行，依照佛啊所设个教法啦去做，因为佛所设嘅教法啊，好似。嗰啲水一樣，佢真係咧可以啊，洗我哋咧呢個淨心啊！咁啊，從前咧乃至現在，嗰啲人念大悲咒啊，的確咧好多嗰啲老前輩念大悲咒啊，念得好好噶，念到嗰啲水都滾噶，真係噶。當然呢啲咧你要專心啦。從前上海有一個。法师咧，佢念大悲咒啲念真系念得好灵啊！你有乜嘢病啊？你同佢一讲，佢念一杯大悲咒俾你饮咧，你啲病好噶啦。佢真系念到啲功夫咧，好纯熟。咁啊，从前景湖山啊、兴云寺啊，嗰啲大悲咒师都好出名啊。所有嘅功德寺啊，一对一对，一个团体一个团体，上去拜大悲咒七日。他们所求的就是求大悲咒水啊，你重要呢 你除了出师做功德，你仲想要一樽大悲咒水，或者要一瓶啊？你抬翻去屋企咧，分俾所谓嗰啲有份参加嘅人咧，你就照样俾翻油。一瓶油咧就换一瓶水，一樽油咧就换一樽水，咁名贵噶。嗰啲大悲咒水有好多念得好啊，的的确确咧念得啊，好灵好灵感。嗱咁啊，通常嗰啲水啦，佢日子耐咧就会生虫噶啦。嗱咁啊，我哋嗰啲花啊，嗰啲花樽水咧，即系日子唔耐唔换咧，嗰啲水就会生虫。甚至乎好多平常一杯水，你即使咧你冇嘢挤落去。啊、有得三五七日咧，嗰啲水咧都好邋遢啦，渐渐都会生虫。但系唯有真正念过大悲咒嗰啲大悲咒水咧，佢唔会生虫噶，唔会生虫噶。甚至乎你自己念都得，你总之你虔诚，唔规一唔规定我哋出家人念噶，因为法门系自己修嘅，你持大悲咒，并未有规定出家人念。任何人都可以念，只要你有气，又识得念，你人人都可以念。你咧就揾一樽水啊，咁啊你日日咁啊念啦，嗰樽水你唔使理佢啊，嗰樽水你念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啦，佢唔会生虫，你随时都可以饮得，可以饮得。即系好多人屋企咧都系常常自己念念啊，到最后咧佢就唔倒啦，咁佢念完之后咧佢就自己饮翻。咁啊，祈求菩萨嘅慈悲加倍啊，所以佛所施嘅教法就如同嗰啲水，水能洗净嗰啲污垢秽迹，就譬如佛所施嘅法啊，能够洗净咧我哋自己呢个心田，去尽我哋嗰啲污垢。啊，咁啊，点样去化咧？嗱，咁啊，佛所示法如水，可以洗净我哋呢个自心。咁啊，点样洗化啊？嗱，咁啊，你想洗咧，亦都好简单。嗱，我哋先讲个譬如，一个嗰啲腐乳樽啊，同埋好多嗰啲啊，好似嗰啲乜韩国泡菜系嘛，嗰啲咁嘅辣嘅啊萝卜啊，或者辣嘅。黄牙白咁嗰啲韩国嗰啲泡菜啦，你真系食咗之后咧，嗰、那个樽啊，你真系点样洗都好难洗得净啊！洗洁你一抹干佢，一吹干啦，总有啲咁多嗰啲咁嘅辛辛辣辣嘅味道。好啦，咁我哋呢个咧就讲功夫啦。咁啊，当然我哋只能讲佢难洗。就同普通一個油樽咧，佢幾肥都冇問題，佢總鬥唔過嗰啲洗潔精，一次就洗淨啦，一啲油味都冇嘅，肯定。但係嗰啲咁嘅裝個蘿蔔泡菜嗰啲腐乳罂咧，你就幾好嘅洗潔精，你真發現你洗佢唔淨啊，始終有啲味道嘅。咁啊，呢個意思係在邊度咧？就在呢個功夫啦，在呢個功夫，就有冇咁嘅恆心？因为你想用呢个樽，我嚟装嘢，而你又唔中意佢呢种个味道，冇得选择，唯一办法你就洗，洗一次唔得，闻一闻，哎，仲系有啲鲜鲜地或者腐乳嘅味道，你再嚟一次，就俾你个恒心啊，俾你个毅力，洗佢十次，应该都总有一次咧，佢会干净，佢总斗唔过啲洗洁精，不过咧就要俾啲功夫。可能十次、二十次啫。嗱，咁我哋呢个发水都系一样啊，就唔系一朝一夕嘅。一个人有功夫，要练到咧，所谓菩萨的感应嘅，呢个就唔系一朝一夕嘅事。所以好多人学佛咧，要急功近利，希望一日就成功，一晚就菩萨加倍，唔系咁轻松一件事。边有咁容易啊？咁如果你真系一心，咁又唔同。问题你冇一心啊，个心杂念啊，你个心都唔得，一心系杂念啊， 当感应的亦都慢，咁你哋应该咧要多加嘅功夫，一日得，两日，两日唔得，三日，你千万咧唔好退心，千万咧唔好焦三无四，千万唔好一步十汗，你要日日咁样锲而不舍，咁样去做，咁你总有一日咧就得到呢个灵感啊！就好似嗰啲腐乳精，嗰啲韩国嗰啲泡菜精啊，嗰啲味道咧，洗得五六次都仲系有嘅。你就尽量咧，揾啲好啲嗰啲强力嘅洗洁精啊，洗多几次，冲多几次，唔单话白净嗰个玻璃樽靓啊，仲要冇晒啲味道，你仲要俾啲功夫。所以你能够落功夫啊，你多啲功夫咧，呢种就叫做洗啦。咁就叫做洗啊！你能够功夫啊，越做就越好，有咗灵感，咁就名为咧就叫做法水，可以洗我哋自己呢个心田。千万咧唔好急功近利，千万咧唔能够啊一两日咧，哎见到唔得就放弃啦。咁呢种咧就叫做冇咗呢个长远心啊！冇咗呢个恒常心咧，系唔容易咧用功用得好噶。咁啊，所以法咧就好似系个水啊。咁啊，第三啊，念僧僧就出家啦。咁啊，点解要常常念僧咧？都知道佛咧唔在世啦，佛咧已经去世，现在两千几年。咁啊，能够主持佛法。都是这个僧伙，那么我啊，除非你啊不讲道理，那你们座上多数都是居士，好像我全部都有头发的，除了我一个，那你们是就不信佛，那么没有话讲了。如果你是信佛的，你入到这个庙里面，那你说你是不是要找个出家人和你聊天呢？我相信如果这个庙啊没有一个出家者，不管男出家女出家，而只是有头发的人在这里做主老人呢，你这一份的信心呢肯定呢没那么大的。为什么呢？他和你没什么不同，大家都有头发，男的穿西装，女的穿旗袍，穿三裙，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那么既然你和我没什么不同，那么我怎样对你或者起一份的尊敬心呢？我相信这种呢，你就大家都要承认的。但入到这个庙里面呢，遇到一个法师，而这个法师又懂道理，同你谈佛偈啊，咁你呢份嘅尊敬心呢系唔同嘅。咁亦都可以讲呢，嚟有主持佛法嘅就系出家人，能够代佛宣扬嘅系出家人，而能够值得你尊敬啊，以佢做你个归师啊，阿玉子又系出家噶，除非你唔信佛，咁啊冇话讲啦，我哋唔谈啦。你信佛咧，你一定要响出家人嗰个地方咧学习，一定要以出家人咧为你个传授归师，一定响出家人嗰个地方咧去研究呢个佛法。咁啊，所以我哋咧就要念僧啦。咁啊，第四啊，就是念戒啊。咁啊，念戒咧就通于出家在家。我哋出家人咧有我哋出家人嘅戒律，我哋要念啊。所谓念者咧，唔系真系咧一条一条咁样念，但系亦都可以讲咧系一条一条要读下，先至知道佢嘅内容。咁啊，然后我哋要作观，一有呢一个行为上唔对啊，我哋快啲咧就以我哋平常熟读嗰啲经文咧嚟到纠正自己嘅错误，咁所以念戒。咁我哋点解要念戒咧？因为戒咧就系一切善法嘅根本。好似乜咧？好似一个麦底嘅筲箕。咁啊，筲箕通常就疏窿嘅，真系家家都有，人人都识得用。洗菜嗰阵时啊，菜洗到咁上下啦，你梗要捞起乾干水啊！ 所以就老在那个烧鸡的时候，不管是粥食的也好，家用的不锈钢作天窿的也好，不管什么东西的质地，总之它就天窿的，一定是漏水的，那就先至可以乾乾的水，先至炒菜啊。那么家说物底烧鸡呢，就不漏水的，不漏水的。咁就譬如我哋嘅人咧，如果受咗戒之后，如果个持戒持得唔好啊，佢就唔能够咧生呢个禅定。咁啊，点解持戒持得唔好啊？佢就唔能够生呢个禅定咧？所谓定者就修摄呢个心，我哋点样修摄就系用戒啦。啊，点样又系唔得？啊！呢条咧咁样讲法，你又唔做得啊？咁啊咁样讲法咧，你又唔做得？可以讲咧，除咗正常嘅生活，唔正常嘅生活可以讲就肯定系唔得。但系有一部分以世俗人嚟讲咧，可以讲到佢系正常，但系以出家人嚟讲咧，亦都系属于唔正常，亦都系唔得。咁啊，因为样样都唔得啊，对于自己呢个身心呢个约束力就好强。咁啊，約束力強咧，你就冇咁多嘅犯罪嘅機會，個心就靜。咁啊，個心靜咧，咪即係定啦。咁啊，呢種靜力嘅靜功響邊處嚟？因為持戒持得好，所以持戒持得好先係生定啊。嗱，我哋嘅心唔定就不能有智慧，我哋嘅心定。先是有智慧啊，所以话定而后能定就定而后能安啊嘛，所以定慧一定要依戒而生起，冇话唔持戒嘅人咧，呢、這个定慧生得好噶，冇可能噶。如果犯咗戒，呢、這个定慧就唔生得起，就好似一个漏水嘅烧鸡啦，乜嘢水都漏晒去啦。你唔好话将菜咁简单啊！你话将个烧鸡对住个水喉啊，又被水喉扭开，因为个烧鸡系天窿嘅，嗰次猛水喉开，嗰次烧鸡窿照样跟住流散，一滴都流唔到嘅。就譬如咧呢个戒啊，持得唔好咧，咁啊嗰啲定功智慧都流失晒啦。啊，咁如果呢个系物底烧鸡咧，咁啊简单啦，你唔好唔使开咁大水喉添，你稍微细细都得啦，最多时间长啲啫，佢总会装满嘅。点解？因为物底噶唔穿窿。就譬如啊，我哋一个人啊，在家有在家嘅斋，例如五斋、八关斋戒，或者十善戒，或者菩萨戒，在家都可以受嘅。